广播火力调频，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 腾格斯番外，勇者无畏，第三部分。乌拉木手按刀柄，站在帐篷外，他身体笔直，沉默肃然。与他们这群士兵仅仅距离十几步处，另一些士兵已经在大声喧哗，吃肉的吃肉，唱歌的唱歌，还有不少在调戏妇女，被骂得哈哈大笑。乌拉木并不羡慕，用男人的话说，这就是杂鱼和精锐的区别。麻雀看到老鹰成天翱翔于天际，当然难以理解，多累啊，不如落在地上有吃的就吃一点。可是一只老鹰，几十只麻雀也无法抵挡。老鹰就是老鹰，飞翔就是它力量的源泉，探马赤军就是鹰组成的队伍。乌拉木原本跟随统领正在抵御明军北侵，没想到一下子和其他十几个同僚被抽调到后方，上方给予他们一个特殊命令，去保护一位大人。抵达目的地后，领队才告诉他们，要保护的是海军提督博日特大人。说起护卫，其实更多的是限制，他们要遵守这样三条准则。第一条，禁止提督大人、提督夫人出帐篷。第二条，禁止没获得大汗、太师或大元帅手谕的外人进入帐篷。第三条，事急从权。第一条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软禁提督夫妇。第二条表明，除非得到这三位最高权势者许可，其他人不可进入。第三条是最值得揣摩的。所谓事急从权，在探马赤军中有两种解释。一是但凡发现军内有意外，可以先斩后奏；二是重要人物如果可能被俘，可以直接杀死，避免被对方羞辱捕获情报。尽管第三条说得含糊，乌拉木依旧心知肚明，宁可错杀也不放过。自从他来到提督营帐外服役，至今已经14年。14年来，进去的人只有那个叫做宋丽的男人老书生，这还是提督通过写信给他们传给太师，太师手谕给出的放行。由于距离里头只有一层厚布，里头的声音总是能够清晰地传递到乌拉木耳朵里。腾格斯少爷每天跟随老书生念男人的书，乌拉木只听得懂一些，他不免有些不满。提督大人也真是， 那么多德高望重的本族学者都可以当小少爷的老师，结果偏偏选了一个修改书卷的无用老头。不过腾格斯少爷倒是很喜欢那个老头，每天都缠着让他讲很多怪奇故事。经年累月，在外面的乌拉木也变成了少爷的陪读，对于汉话倒也学了个七七八八。他这边有一块布裂开一条缝，腾格斯少爷发现后就凑过来说话，乌拉木变成了他聊天的对象。纵然乌拉木从未见过腾格斯少爷的样子，对方也只能看到他的背部。开始听到腾格斯少爷被那个无理男人打板子，乌拉木只想进去一刀刺死他。黄金家族也是你这等贱人可以随意斥责的吗？不过渐渐的，乌拉木也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有时候觉得打得好。小少爷人实在太实诚了，他以后是要吃大亏的。自己当年就是为了多一只羊腿被编入了抵抗民国的军队，九死一生，身上多了五个窟窿。后来乌拉木一看见羊腿就来气，做人就不能太实诚。小少爷，你就长点心吧。对于博日特大人，乌拉木所知甚少，因为水陆两军向来互不联系，而乌拉木一直在前线，甚至他还曾喃喃自语地说：“大元真的曾有过水师吗？”听到乌拉木低语，腾格斯少爷透过缝儿笃定地说：“有，俺们以前也有好多水师，七千艘战船，南人、高丽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乌拉木叔说：“水师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咱们的马蹄落在海上而已，从骑马变成操船，船也和马一样，能前能后，能快能慢，能在上面射箭。俺们蒙古人本来就会打水仗啊。”这番前所未有的理论让乌拉木有些呆滞，说的好像也没有错，如果把船看成是大一号的马，这毫无问题。好在守卫没有不准和周围人说话的规矩，乌拉木自从不小心说出了水师的话，好像腾格斯一下子就缠上了他，说缠上也不准确，更多的是请教。腾格斯会问起探马赤军的事，在他脑子里这部分精锐一定个个都是以一当百，个顶个的英雄。其实探马赤军和英雄这个词毫无关系，不过是一群好运活下来的人而已。大规模战场上搏克毫无用处，只要落马几乎就是必死之举，这是乌拉木的经验之谈。在战场上不是勇者必胜，而是怯者必死，一旦犹豫就会失去专注，飞来箭时轻易就能把你射落马下。大战之中理论上在最后面的部队存活率最高，看似并不公平，可事实上这群主力基本上都来自于前线遗留的炮灰，也就是说你熬过了最容易死的环节，才有在后面收割胜利的机会。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战争英雄的幻想也就很少了，战场之中反而更容易活下来。そうですね，腾格斯蹦出一个新词儿。乌拉木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小少爷？”“这是日本话，就是这样的意思，是额吉告诉俺的。”“啊，泰拉大人果然博学啊。”乌拉木真心的赞叹，这位小少爷虽然迷恋男人盗匪黑话，不过偶尔也会蹦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外来语。之前乌拉木还听他说过弗朗基人话、闽人语和吴语，所以他一直觉得宋丽说的不对，小少爷并不笨，只是有些东西他并不想学。就像是草原上的骏马，并非是蒙古男儿的套马索拴住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天性接近的蒙古人，才心甘情愿地低下头。看到腾格斯是一个健壮的少年，乌拉木很高兴，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是一个开朗又活泼的弟弟。这让他晃眼之间仿佛看到了自己弟弟放羊的身影， 也是同样总是高高兴兴，没有任何忧愁。不过乌拉木没有告诉他关于自己弟弟的事，所以腾格斯不知道乌拉木不吃羊腿。乌拉木叔叔，羊腿给你吃。说完，小少爷头也不回地跑了。拿着羊腿，乌拉木递给旁边的同僚，这东西他每次看到都会提醒自己是多么愚笨。这一晚，小少爷在狼窝厮杀，抓住一头金银齿得胜归来，让乌拉木都不由得点头。看来小少爷已经明白了自己说的那些话，想要活下来首先要正视死亡这件事。恐惧是没有用的，越是凝视它，你才能够发现活着的意义。对乌拉木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能够让自己在后方放牧的弟弟能够活得比自己更自由一些。黄金家族少爷终究不是他这样的平民能够完全理解的，所以他也无法搞懂到底航海的乐趣在哪儿。为什么提督大人小少爷一提起这个词，声调就明显上扬，整个人也变得不同起来。十几年卫戍生涯，乌拉木不觉得困乏，也没有认为憋屈。大概作为大人物的随从就是这样的感觉吧，一直默默站在那里，就像是一颗随时用得上的木桩，有时候拴上马，有时候用来坐一坐，有时候放倒作为阻挡敌人的雷木。乌拉木听到腾格斯第一次哭，是在提督夫人泰拉消失的那一夜。那一夜由小少爷的哭声开始，几名守卫立刻进入到帐篷之中，却发现泰拉大人离奇消失，只留下给小少爷的一张纸，上面写着他通过海眼回到了海中，让腾格斯少爷去找他。众人几乎将营地里外都翻了过来，外面没有任何脚印，也没有马匹丢失，因此泰拉只可能是在帐篷里头，然而他就是不见了。领队稍微想了想，对提督博瑞特说了一声得罪，便开始差使众人挖地。唯一的可能是泰拉通过地下通道逃出去的，只要找到地道，蒙古汉子的马谡绝对能够把他追回。真正的挖地三尺，整个营帐里没有找到任何地道的痕迹，唯一有些可疑的是泰拉个人的帐篷里地面湿润，盆子里的水消失无踪，地下还有些血迹，血是羊血，这是医治泰拉怪病的药物之一。领队惴惴不安地将消息上报，没想到太师只给了一句话，说到此为止。乌拉木却知道此前宋丽对外清单之中频繁出现石灰，交付清单的事都是由和腾格斯较为熟悉的乌拉木负责，他大概能够猜到泰拉大人应该已经死掉了，被博日特大人和宋丽埋在了某个地方，石灰就是用来去除气味和保存尸体的。乌拉木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这并不属于三大原则。当你真正经历了很多生死，对于怪谈传说就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海眼也罢，海神也好，对于乌拉木来说都是同一种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又名恐惧。小少爷哭得撕心裂肺，让外面的乌拉木也有些怅然，平日里打不垮的石头人一般的腾格斯，却因为母亲的不辞而别毫不掩饰地放声哭泣，就像是失去了母马的小马驹。这让乌拉木想起自己那个久未蒙面的弟弟，自己骑上马啃着羊腿说要去跟随大汗抗击南人，弟弟也张大嘴哭得稀里哗啦，站在那里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这时面前的来人让乌拉木回过神来，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挡在前方，他终于看清来者是副元帅少爷阿尔斯楞。让开！阿尔斯楞一鞭子抽在乌拉木身上，他红光满面，浑身酒气。乌拉木纹丝不动，脸上多了一道红痕，他说道，阿尔斯楞少爷要进去，请拿出大汗太师元帅手谕。 我阿布就是元帅，

我会阅读，会下注，会跳舞。